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的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她多么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一梭恋过痛过梭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 在今年四月，张信哲成为登上北京国家音乐厅演出的首位流行歌手，与将近200名乐手一起完成了现场专辑《歌时代二》。这张专辑收录了2000年前后的流行好歌。那本周以黑马之姿入榜的《友情世间》则是翻唱自电影《恶棍天使》的主题曲，原唱是邓超。这一时段的翻唱串串烧，接下来接棒到邓超手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翻唱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也是2016年他为自己主演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唱的一首推广曲。

两首歌，邓超翻唱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还有莫文蔚翻唱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 Karen 2009年回味专辑当中唯一的流行歌曲翻唱，在2011年他也和陈奕迅推出了合唱版，作为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推出。翻唱串串烧，接下来到了齐秦，我们听到的是在2010年《美丽境界》专辑当中，他翻唱自马来西亚音乐人汤小康的这首《像疯了一样》。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你何曾在意，当时我也是这样悲伤。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我还是一直以为，一直以为有希望。越想你就越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像风来一样，你缺少了安全感，你让我多么难堪，却还是一样把我伤。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我还是一直以为，一直以为有希望。像风来一样，越想你就越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像风是一样把我伤。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新书《老爷子朱迅》正式和观众见面了。全书记录了朱迅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而书的作者就是朱迅的妻子，已故北京人艺演员宋凤仪女士。作为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编剧，宋凤仪和朱旭一起生活了50多年。在书中，宋凤仪以一个妻子的角度描绘了朱旭从一开始那个条件不太好的傻大个，到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逐渐成为优秀演员的过程。同时，书中还揭秘了他在成功塑造每一个经典人物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书中还向读者展示了生活中朱旭的样子，揭秘了他的很多爱好和生活趣味。他可以给孩子们亲手做鸟笼子，也可以闷在屋里一个人给小鱼接生，是一位和蔼又有趣的老人。最后再来关注一位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的自传《我的最后叹息：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本自传。这本书记录了布努埃尔从童年到老年，从中世纪的回忆到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讲述，从巴黎到好莱坞，从墨西哥的动荡岁月到重返西班牙，时间跨度非常大，期间还穿插了数十部影片的阐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在歌手之间的翻唱来串串烧，从张信哲、邓超、莫文蔚、齐秦到汤小康，马来西亚音乐人汤小康和多位音乐人合作，曾经呢给齐秦写过呼唤。在上一时段我们也听到了齐秦翻唱他的《像风一样》，汤小康最早发表的创作是写给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在2009年他的《疯了》专辑当中自己也翻唱了这首歌。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小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小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我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删你， 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上瘾，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上瘾，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翻唱串串烧，刚刚听到的是汤小康翻唱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还有庾澄庆翻唱王菲的《我愿意》，收录在十年前2008年哈林的这张创意又优质的翻唱专辑《Ladies Night》。从这首《我愿意》，接下来我们将会聚焦到王菲。选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其实对原唱来说是有很大的提携作用。这是王菲翻唱好友李健的《传奇》。很多人是通过王菲的翻唱熟悉了这首歌，进而关注并喜爱上了李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不是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我一生生你在依然，当我一轮为你的负担，却还流连忘返。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我一生生你爱，这纵情的海，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 非翻唱李健的传奇，还有李健翻唱郑钧的溺爱。李健十年前的翻唱专辑《遥远的天空底下》重新演绎了多首对自己有着深切影响的作品，比方说王菲，比方说齐秦，还有玉东、万晓利、那英等等。那么郑钧对李健来说是曾经的老板，是伯乐，更是好友，这首《溺爱》也是唱的情真意切。接下来关联到的自然是郑钧，我们听到的是在2003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专辑当中他翻唱红蚂蚁合唱团的这首《 爱情酿的酒。 因为他挡不了你的手，也烧不了。

唱一 你们应该算是组合当中发歌发得比较快的一组了，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就推出了两首新歌，午夜的列车还有这首以肥为美。我们先聊聊这首在榜的午夜的列车。那这首歌会让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朋友圈热议的一篇文章，凌晨三点不回家，离我们直播地方不到2公里呢，就是北京的 CBD， 凌晨过后写字楼依然是灯火通明，很多人都在加班。午夜的列车也是在讲述漂泊在外的一种孤独感，这是你们自己真实的感受吗？ 在北上广工作或者是打拼的人，他多少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嗯，不管是混得特别好的或者是一般般的，可能他所经历的那些路，我相信大致是相同的。所以那么这首午夜的列车，我们就是讲述可能在白天之后，在晚上有些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不用去掩饰或怎么样，回归一种比较真我的状态，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吧。 午夜的列车，独自的行程，蓝色的乘客，寂寞的穿梭着寻找快乐。 夜色成了面纱般的伪装，街头不远处正在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解释像是在那经过，留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四点还未清醒。 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靠近它，一片看似很安静的海洋，却蕴藏着贪婪的欲望。午夜的列车，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向了一起像友谊的小帮，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山冻着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这片宁静打破，可是它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Yeah. 有一段时间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逃离北上广深。你们有过逃离的想法吗？在北京做音乐很辛苦，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酷？ 其实都有，因为你要实现那个酷的过程肯定是一个辛苦的道路。我觉得逃离倒算不上吧，我觉得你要在一个城市扎根，要想做一番事业，不是说要去逃脱，你一定要迎难而上，就是遇到困难就要说离开那样不是一个做成事情的。 北京我觉得就像它是文化之都，对，我们来这里追梦年轻人来这里闯荡打拼，其实我觉得应该适应这个城市的节奏，然后去熟悉它，然后去爱它。我觉得把融入到它当中，我觉得你才会在这个城市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路吧。 太多依赖会让我们丢了勇敢，无谓期待会让情绪变坏，渴望简单却又害怕自己太平凡，矛盾的世界我们无意心门。 我想拥抱渺小的自己，所有慌乱总会平息，伤痛 生无言，强求体面，不惜出卖底线，拼命完美却又怀念残缺的从前，矛盾的世界我们无意幸免。 我想 是离别的语言，强求做体面，也不惜出卖了底线，拼命的完美却又在怀念残缺的从前，在这矛盾的世界我们无一幸免。 那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三位来北京多少年了？ 觉得有点暴露年龄的感觉 啊。没有，我只是问你来北京多少年。 两年 差不多。 你要是说两年我们俩帮你数一数。 其实我觉得大家大概差不多都有十年， 所以其实不容易啊，十年还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北京的想法。 好，下面呢我们聊聊这首反潮流的《以肥为美》，以孙悟空的故事为一个出发点，其实讲的是关于梦想的故事。身为公众人物来唱这首歌，有没有减肥的压力呢？ 嗯，我没有。其他人多说一下自己的经历吧。 其实都没有，其实大家也都喜欢运动，但是喜欢的运动的类型都不一样。对，大家平时也都有在运动。我觉得对于这个减肥，我觉得应该算不上压力吧。其实我觉得你的心态只要是好的，然后自己就是还是想健康，以健康为主，每天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我觉得还是不会有太大压力。 以肥为美这首歌，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把你们特色放到歌曲当中呢？ 坦白的讲，我的要求就是要以肥为美。我们遇到难题了，开始给客户提交的第一版，我们自己认为非常符合电影的，也是能够使音乐往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去走。所以说这个以肥为美呢，就是一个难题，其中有很多段落我们都难以启齿啊。客户比较用心，这个地方要什么什么，那个地方 要清唱， 要清唱， 那个地方要 rap。 最后呢，这里其实这里面有童声啊，这个童声呢，就是也是我妹妹，她来当个小救星，结果她把这首作品唱完之后，哎，我们一觉得反而有化学反应。 去所需 听到的是南征北战为电影《大闹西游》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主题曲《以肥为美》。 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南征北战做客我们节目，聊聊他们的音乐。我们稍后见。 回到最初的模样，你披上了金甲，再一次行着武将。 大唐一飞飞美，一飞飞美，大唐一飞飞美，一飞飞美，大唐一飞飞美，一飞飞美。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再见美猴王。 出境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明天早晨气温较低，体感有些冷，早间出门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4号，原创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将在海淀剧院再次和观众见面，为人们讲述北漂人的酸甜苦辣。据了解，本次演出将一直持续到10月14号。作品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反映了北漂一族的真实生活，讲述了年轻舞蹈演员木心独自在大城市打拼，他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但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时不时会面临妈妈的审查，如果不合母亲的心意，就要回老家按照妈妈的安排来工作生活。舞台的场景设置了撸串喝酒的路边摊，小得可怜的出租屋，这些场景能够带给人们很强的代入感，引发观众的共鸣。主创人员说，之所以给作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是想告诉大家，秋裤和擀面杖是来自家庭的温暖，虽然他们似乎代表着束缚，但核心都是父母对儿女的关心和疼爱。据了解，作品去年在北京首演后就引来了很多好评，很多观众都说这是一部温暖的作品，看过之后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生活叫自己的选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央，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

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哈啊哈，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哈，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无尽的伤痛，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喜离合聚散，仰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荒。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南征北战做客中歌榜。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征北战 NZBG。 中国有嘻哈给了说唱从小众市场崛起的这样的契机，当然了，嘻哈文化进入到主流市场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你们歌曲当中也会加入到一些说唱的元素，你们认为这波潮流是会昙花一现呢，还是会有一波更大的复兴呢？ 其实我觉得 rap 说唱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我们的歌曲呢就很可能是大部分的旋律中带有一点点，中国有嘻哈是大部分的说唱里面的旋律有点太少了，如果其实也谈不上昙花一现，也谈不上，咱先撇开这不说，如果说大家能把这个作品做精致了，我觉得走得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像 rap 说唱歌曲这种类型的音乐，它能否走远也是看作品本身，而不是一种以娱乐来博取大众眼球的东西。如果歌曲本身它有很深的内涵，被很多人所接受，所去体会它歌曲背后的故事精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音乐不管哪种风格，它是传递创作者的一种思想，把你想要诉说的生活或者观点传递给大众。如果你的观点是好的，能够被很多人喜欢去传送的，我觉得这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昙花一现的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它都有自己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还是看创作者本身想要是哪一种，达到哪一种境界吧。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世界 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想都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哦、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当做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其实在你们过往的履历当中， OST 是很重要的一块了，合作的电影包括像《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二》《忍者神龟二》《破影而出》《长城》等等，其实你们已经在影视圈拿到了不错的资源，如今呢 OST 大有这个成为主流的趋势，在中国榜榜单上 OST 比重是越来越多，那么影视歌曲的兴旺和歌坛的落寞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作为从业者你们觉得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 OST 近年来越来越多，显而易见影视的资源跟宣传的力度面儿非常的广，那么所以很多人选择去把他的音乐，他自己的音乐这个路线直接走入只做影视 OST 或者着重去做这点，所以说很自然的就是单曲啊这些东西肯定是相对比重会下降的。但是我们呢，我们除了去接一些影视的 OST 定制这些之外，五年还是要保证一个比较量还是稍多的这种创作的这个节奏。今年我们上半年发了一张 EP， 是四首新歌，新歌之后呢我们又创作出来20多首原创的，对，所以我们是力求去好好去做单曲做音乐，然后做 OST。 刚才在你说的过程当中冒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啊，说到这20多首原创一定有故事， 这个故事龙哥说 这没有什么故事吧，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保持一个创作的状态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公司的营业者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量一下子给他会觉得哇这么多我叫怎么去发，我笑的原因是不是什么，只是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量有点大，但其实我觉得下半年我还可以出20首，让他们让他们已经消化不了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当初今年上半年我们本打算说太忙了出4首歌，然后公司是说哎呀再多写一些嘛，然后我们说 OK 好啊多写一些，结果就瞬间交了20首。 就当命运和时间的暴击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 生命的真相，把这擦伤之后才明白意志分量，揣着天气翻着高峰超级极限，尝着更成长的锋芒，让他们惊艳见证年轻人疯狂，做准备找到的发去迎接新的挑战，先快放下我刀打个过去做不了断，告别脆弱的自己再就不怕被摆不刁难，我固执着追求的步伐的人生书写的彪悍， 走遍了天地之间每个角落，才能够懂得天有多高地多辽阔，也只有爱才经得起历史的消磨，总飘过就像火山脚下尘埃纷纷的飘落，凭运火自己和肉体相互的交错， 就当命运 时间的暴雨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哒哒哒，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 在进退两难，登上了顶端，最好的助力，放眼江山， 聆听天空的呼吸和世界无际的积雪相伴，经历沙尘和大雨的沐浴，迎着风扬帆， 克服了燥热和极寒的阻力，我坚韧依旧，无论海洋陆地，用脚步去测量地球， 也拿上了这不平，像冲了不息的激流， 这是无忌的态度，不需要任何理由。 让我走遍了天地之间每个角落，才能够懂得天有多高，地多辽阔，也只有爱才经得起历史的消磨。时光和努力匆匆飘过，就像火山脚下尘埃纷纷的飘落，并与我自己和肉体相互的交错。 就当命运和时间的暴雨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 其实你们有这么多的 OST 的命题作文的经验，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们可以不讲是哪部电影，我相信这样的创作一定和你们创作自己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觉得最头疼的地方是什么呢？ 头疼是在歌词方面，因为其实客户一般他对音乐的理解不是特别的那种专业嘛，所以他更多要求是在歌词上面，可能的期限内他觉得还可以再改，这一方这个人看了想改一下，那个人改一下，所以你就不断的改改改到差不多了，然后你就一直在吃脑细胞，可能是这样是最头疼的。 可以给大家透露我们唐人街探案的写的有多头疼。 但是说了唐人街探案的话，我已经摸清楚了陈思诚的那个要求，经过第一次合作之后，第二次基本上差不多就过了，因为第一次没摸清楚他到底要什么。 被我发现，这是马奇难逃过法眼，全世界的天。 个创作类型的组合，音乐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作品，歌迷很难长此以往来维持一个关注度。但是呢，市场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我今天想去创作音乐，但是这条路太难了，那我不妨先绕一个弯子参加一个选秀，这样可以带来一定的流量，然后我们再掉过头来做音乐。所以你们觉不觉得当下让一首歌火起来比以前来说是难太多了呢？ 这是原因真的是各个方面的，现在就是看到现在这些歌曲就是流量嘛，很多流量其实里面并非能留下来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就看怎么选择。有的人把音乐当成一个自己一个身份的工具，可能谁，因为大家都有嗓子，但是有些人把音乐当作自己的梦想，当作尊严嘛。所以说这是两种心态。那么，但是长此以往，肯定就是流量可能造成那个峰值之后，如果你不留下来什么，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我其实从价值，我们的音乐价值观角度讲，还是说鼓励大家重视作品。 有一种力量 旋律响起，昂首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 人能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 集团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力度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地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着的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间付出艰辛，不必沉默了，放手歌唱，换你我的脊梁坚挺。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结果，刷新了记录，现在和灿烂是我凭着的艺术，不能选择一个就一生，把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那个城，这不是你单单的可是个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城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力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 今年你们已经推出了多少的单曲？年底会发新的专辑吗？ 我们今年就是现在一共有20多首新歌，所以每半个月陆续在发布。 好，我们希望南征北战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高产的状态，我们也期待你们的新作品。好，再次谢谢南征北战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